心的行李，今夜我心内开，看到你满面的珠泪，我的心肝强要碎。虽然真心疼叹你，互相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卡无言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啊啊啊！心爱的，莫哭，请你将我放袂记。啊，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叹你互相勉强也无意义，送你一卡无言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啊啊啊！心爱的，莫哭，请你将我放。啊，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